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每个人都需要跟自己相处，而夜晚是最好的独处时光。当一天的喧嚣和疲惫褪去，我们终于可以让内心的自己得以喘息。你可以放任大脑，穿越到电影中的天马行空。可以透过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别样浪漫。当然，你也可以收听午夜情歌。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午夜情歌继续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距离2022年倒计时还有4天，是吧？是4天吧？对，因为这周五呢，就是31号，也就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啦。所以呢，这几天大家可能都会不自觉的开始倒数，就是有一种期待感吧。2022年马上就要到了，那我们当然要提前几天来给自己预热一下。今天就来分享，看看大家有什么跨年的仪式感。我觉得我们总说生活需要仪式感，那我觉得跨年就更需要仪式感了。你比如说像各大卫视都会有一些跨年的晚会呀，当然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会有这个专属的一些跨年的活动。那对于午夜情歌来说，我想今天除了来听一听之前我们这一年当中播放过的歌曲之外，也想听听看大家自己有没有什么跨年必备的仪式感呢？或者说你想怎么跨年？好啦，还是跟我保持互动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已经看到微博上嘟嘟和一飞又是雷打不动的发来了图片，谢谢，收到收到。好啦，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来找我主持人道道。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以前老觉得挣钱不重要，后来才发现星辰和大海都需要门票，诗和远方的路费也都很贵。今晚就让我们来一个温暖的开场，柔情和蜜意都在这首歌里。我要你，来自老狼任素汐。 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 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眼看天亮，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我要你这首歌其实呢原来是出自电影《驴得水》，然后原唱是任素汐那个版本。其实女生呢有女生的温柔，老狼的男版呢又有一种成熟男人的缱绻，所以今天特别选择了他的版本。这首歌也是在今年午夜情歌当中播放过的，嗯，但是具体是哪一天播放的 sorry 我有点记不清了。好了，不过这不是重点啊，重点呢是来分享一下，看看大家都是如何去跨年的。哎呀，我们的跨年哈，当然就是都不用转多少个弯，自然就能联系到吃上面，所以呢我们的深夜食堂又如期开张啦。今晚的深夜鹤顶红来得早了一些，比昨天稍稍早了一些。看到金豆豆生菜鱼丸汤配芝麻烧饼，嗯，虽然鱼丸很好吃，其实这个应该挺鲜的，但是看起来有一点寡淡，不过应该不错。还有西风凋碧树就很有仪式感，因为他还做了一个拼图，这还是去年的12月31号。我看看上面有，是有蛋糕吗？冰淇淋蛋糕，然后这是什么？哦，有拼盘儿，还有，这是应该不是自制的吧？就一个，里面好像有樱桃，还有各种的话梅，还有两个巧克力棒这样的一个饮品。他说给儿子庆祝生日，顺便大吃大喝。好的，好的，非常的棒啊！就是借着孩子的名义大吃大喝一次。一飞晒出了火锅，也是红红火火，还有开启今晚深夜食堂的小柏发来了饺子。是的，过年是肯定要吃饺子，不过好像元旦不一定吧。虽然我们每一个像冬至啊或者是其他的24节气里面都要避免不了的吃到饺子，但是好像我印象当中就是新年 大家好像还真的没有说每家都吃饺子，它不像是春节。虽然今年春节其实来的也很早，因为1月31号就是大年三十儿，然后呢2月1号虎年就来了，所以现在呢各种这个猛虎的形象也都出现了。虎年，哎，我的本命年也到了，今年终于24了。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是如何跨年的。当然我们说的跨年呢是指马上就要到来的新年。如果你愿意分享一下你的春节，那也是可以的，也欢迎在抖音上面听着广播过来看视频的朋友，谢谢大家。年底了，大家还是如此支持的午夜情歌，帮我们这个 KPI 做着贡献，会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好了，无以为报，只能用好歌来回馈。下一首歌，这首歌是我喜欢的歌手戴佩妮，《我和你的那些年》。有没有一个人陪你度过了很多很多个新年呢？ 你爱的那首情歌，来当作今天的句点。这样的夜已经重复了多少遍，疲倦已习惯了疲倦。深邃的画面，任性的上演，我硬是把它当作是消遣。绚烂的誓言多么刺眼，原来有些天不容易拒绝。我和你与其相见不如怀念，与其拥抱不如眷恋，感觉的曲线也许就长一些。爱情的脸总是善变，别刻意去遮掩，省略说抱歉，我们不如就这样吧，不见面，只怀念那些。我和你与其相见不如怀念，与其拥抱不如眷恋，感觉的曲线也许就长一些。爱情的脸总是善变，别刻意去遮掩，省略说抱歉，我们不如就这样吧，从今以后不再见面，从今以后只是怀念，从今以后不说抱歉，从今以后也只能眷恋，从今以后不再见面，从今以后只是怀念，从今以后不说抱歉，从今以后也只能。 佩妮的一首歌《我和你的那些年》，其实这首歌也很短哈。戴佩妮的歌就是，她很多歌都特别好听。然后大家又提到了那个怎样，就是最火的那个视频嘛，和歌迷合唱。然后戴佩妮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笑着唱完这首歌，因为怎样那首歌很悲。”然后居然是变成了一段搞笑视频流传在网络上，也是让人始料未及。其实呢，2021年总结下来，就是不管你是在社会上面，还是说这个看各大的新闻，我们每天在冲浪，然后每天在接收新的信息，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新闻会让我们就是大跌眼镜，你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我总觉得，你像2021年嘛，是一个新的开端，因为它是一个十年的伊始，那有新的一些事物诞生，美好的事物诞生，也有一些可能大家会觉得如日中天的事物去陨落。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一个更替，但是一切都有迹可循。希望在这个十年的伊始过完之后，大家总结一下经验，从明年开始要越来越好。好啦，这个大家都在说，哇，这个都是本命年啊， 对的，好，有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是本命年吗？属虎的，我24，不要虚报年龄哦。好啦，24岁的道道要跟大家分享下一首歌。今天这个在玩心语当中提到了星辰和大海，我们的某位朋友就是我们的夏花，终于可以蹲到了，我答应过你一定会放的。 变成一颗恒星，守护海底的蜂蜜。It's magic, it's magic， 照亮你的心。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 星辰大海来自黄霄云，据说呢这首歌是这几天播放率特别高的一首，已经在不同的节目当中播放过了，当然有很多人喜欢，那我们这里也有听友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呢我也要把这首歌再放一遍。星辰大海，我向你奔赴而来。好吧，我还是那句话，我们都是彼此的双向奔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新田说，备好零食热饮，准备跨年。好的，这个还没到哈，今天是28号，还有几天的时间，不过大家要提早准备，不然的话等到那一天你可能就来不及了。金豆豆说，要去滑雪场玩，还要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哇哦，好有品味，就瞬间高大上了呢。风吹麦浪说，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平事，请你不必太在意，洒脱一些过得好。差不多我要唱出来了，接下来就是祝你平安，这都是美好的愿望。好，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 是我在节目里面放的第五遍。所念皆星河，我总觉得这首歌是唱尽了所有的温柔，所以呢，在这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这首歌也依然会上榜。再来听一遍吧。房东的猫，所念皆星河。这首歌呢，无论是它的原曲，就是 CMJ 的那个所念皆星河，就纯音乐钢琴版的，然后还是这个房东的猫演唱的版本，都是极尽温柔。然后呢，之前在网上也看到很多人的留言，就是看着看着你会不自觉的就湿了眼眶。然后基本上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山河，属于自己的星河璀璨，然后呢也都有自己的人间理想。我看到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写的，所念皆山河，山河皆是你，所目皆繁星，繁星不及你，所思皆美好，美好远是你，所归皆初心，初心不负你。2021年，也许大家身边已经早已有这样的一个人，那2022年，我希望他能够继续陪伴你。

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下，提前啊酝酿一下，就是说这个生活要有仪式感，跨年呢就更要有仪式感，所以大家都准备怎么跨年呢？你也可以说出就是一种方式也好，或者说是见一个人啊，或者吃什么菜啊，都可以。包括看什么看节目啊，或者说听节目也都是可以的。然后刚才跟大家说，我说哎呀，马上到本命年了，因为虎年嘛，属虎。然后说24，这真有朋友是相信的哈。看来我的状态保持的还是可以哦，我的容颜，对，容颜在加了滤镜的前提下还是非常能打的。但是呢，其实我都是第三个本命年啦。看到聊天室里面也有很多朋友其实跟我是同年，希望大家本命年的朋友啊，明年一切顺遂，那不是本命年的朋友也要一切如意。好啦，还是继续保持着跟我的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那想看视频的朋友就在抖音来找我，依然是主持人道道就可以啦。看到穿越你的灵魂说，这个看德云社跨年，哇，这个一定是特别欢乐的。好啦，下半段我们要出场的首先就是今晚的固定盲盒，不过我觉得这个固定盲盒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难度系数，就只能拼大家的手速了，加油吧。是不是非常简单？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看着他走向就像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 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很爱很爱你，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很爱很爱你，这首歌是刘若英的，我觉得可以算是代表作了。她的代表作，如果说大家会认为为爱痴狂排第一的话，那我觉得很爱很爱你，不能说并列第一，就是如果最少最少也是第二，因为在我的心中，其实我第一次听刘若英的歌就是这首歌。为爱痴狂都是在我知道她之后然后再去听的，虽然说为爱痴狂可能更早一些，或者说更出名一些，可是我还是喜欢这首很爱很爱你。刚才在抖音上有一位朋友说，这首歌他唱给过他最爱的人，而他最爱的人呢给他唱的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我就在想，我说那你们两个在一起了吗？好像还没有蹲到答案哎，他说年少不知，没懂得去珍惜，后悔莫及。好吧，因为呢，很爱很爱你就是里面有一句歌词唱的，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其实这首歌是没有在一起，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如果想表白，就一定要听完整的歌，然后看完整的歌词，因为如果你只看歌名的话，可能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还是要有一个 happy ending。我一直都说我是一个 HE 爱好者，我就一定要看 happy ending。不管你是电视剧、电影还是小说，我都是先翻到最后一页，先看个开头，开头看吸不吸引我。如果它能够吸引我，那我一定要看到最后，先翻到最后看。如果男女主角在一起了，是一个好的结局，那我会接着把中间的看完。如果要是没在一起，好，直接弃了，不管它多精彩。好，那么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样打算跨年的。无忧说，虽然不是生日，但跨年准备订个蛋糕，和最亲爱的人吃着甜甜的蛋糕，希望2022年甜甜蜜蜜，顺顺利利。会的，祝福。夏花，好久不见的朋友想元旦聚聚，想要去吃铜锅涮肉，我拒绝了，我不喜欢吃，我说想见我就别吃铜锅，这句话已经说了半年了。这个朋友是不是有点健忘？那不吃铜锅就不能聚了吗？咱们换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比如说烧烤，比如说街边小串，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哈。蜜兹，备好零食，备好红包，集齐五福看春晚啊！这已经提前跨到春节了，好，也是不错。 那接下来就继续在歌声当中分享今晚的午夜情歌。下一首歌我都不知道放了多少遍了，但是呢因为要盘点嘛，有仪式感，我觉得我也要盘点一下，就是在2021年放过次数最多的几首歌，那一定有这一首。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猜一下，给大家一个五秒的时间，有人能猜出来我这首歌是什么吗？放过很多很多遍。好，我蹲个大家的答案啊。胖子说小时候盼过年，长大了怕过年。是因为长大了呢，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然后你的晚辈呀，你小的时候，因为我们最小嘛，过年为什么可以穿新衣服，然后小的时候也不用考虑很多事情，也没有那么多大人的人情世故，来串门的亲戚朋友也会给你带礼物，所以你是最幸福的，你可以疯玩，然后小的时候呢还可以放烟花放鞭炮，有新衣服穿，过年还有好吃的，跟小伙伴们或者是叔叔家的孩子，什么这个姑姑啊姨家的孩子，这些兄弟姐妹在一起啊，你就觉得那简直是一年当中最欢乐的时光。但是长大之后呢，我们就变成了大人，就变成了可能自己曾经一点都不希望变成的大人。你要给你的晚辈发红包，你要陪着你的其他的晚辈们玩，你要开始干活，你要帮着包饺子，要开始聊天，你也要开始挨家挨户的串门。所以呢，这就是成长的烦恼吧。如果你还没有孩子的话，你可能还会被催婚，多大啦？什么时候搞对象啊？什么时候结婚啊？结了婚的呢，又要什么时候要孩子呀？每年都是这样，当然烦不胜烦。好啦，看看有没有说哈哈哈哈，果然你们懂我，对，就是起风了。 怎能再把人世界知道 脚踏一笑生花，暮色遮住你蹒跚的步伐，走进船头藏起的花，花中的你低着头说话。我仍跟在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爱是情话，不生挣扎，不做挣扎，不为将青春还给了他，连同时间再出的盛夏，心之所动就随风去了，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 疯了，这首歌来自买辣椒也用券，它的原版就是日语歌高桥优的吃醋，但是呢这个中文填词确实也很有意境，就是起风了我总会想到就是我们这些打拼的，尤其在外打拼的人们，就像是蒲公英随着风飘起来，然后飘起来之后呢在某一个地方落下又落地生根，但是我们的思念，因为我们并不是没有感情的，我们的思念永远是心系家人还有亲人，所以即便呢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过年啊或者说在这样的节日里面不能够跟家人相聚，但是只要心在一起，我觉得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大不了我们这个过一段时间还是可以相聚的嘛，是吧。好啦，那刚才大家就说，哎，道道，那元旦的时候你要过节吗？我是要过节，因为一号呢正好是星期六，所以我们没有节目。然后呢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就是1月3号星期一。31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整体的跨年这样的一个直播，所以我们就直播到30号，那30号我们就提前跨年了啊，大家记得来哦。好啦，接下来进入到今晚的树洞信箱。 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 今晚的树洞信箱，我们依然延续温暖风。开始让人舒服的一定是言语，后来一定是人品。生活不全是利益，更多的是彼此成就，互相温暖。杨绛先生曾经写道，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你要见的世面是自己内心的勇敢和自信。当你看过四季，见过风云，才发现你要见的美景是自己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世间凡事短如梦，愿我们惜人惜物，坐看岁月漫漫，拥抱平平安安。那我就发一个订单吧，这首歌是惦记着一些下单的张信哲的宽容，现在准时发货，前收5星好评哦。 凌晨2点半，你还在我身旁，关上电话，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 句话。凌晨两点半，你不在我身旁，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看着明天，告诉我你不会紧张，跟着我海角和天涯。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 张信哲，也是一首老歌了，你就听他的前奏就会觉得哇，好像瞬间拉回到了当年的那个年代，就是可以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吧，还是有一种很苦情歌的感觉。但是呢，嗯，越是这种老歌老情歌其实越能够戳中人心。这份订单已经被完美接收了，也有签收给了我五星好评。刚才看到有朋友在这个时间 在风中打车。现在上车了吗？上车了就好，赶紧回家吧，我也要跟大家道晚安了。午夜情歌今天就陪伴到这里，我是道道，明天见。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晚安。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小姨家上发条的小青蛙，二姑妈织完毛衣织棉袜，外婆说鸡蛋炒个香椿芽儿，过日子钱要省着花。三表妹摘来鲜花染指甲，大表哥滚完铁环玩泥巴，舅舅说煮汤圆儿更上佳，看晚霞，明天更